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第51集。陈泽明将他放下的时候，萧定已经昏死过去，他脸上终于没了那已经僵硬到有些扭曲的笑，只是紧紧咬着牙关，唇色苍白。陈泽明翻动他的身体，看到他身下的床早已被血污了一片，伸手一摸，连下头的褥子也是湿的，萧定的背血肉模糊，找不到一块好皮。陈泽明盯着那团血渍看了半晌，神情异常的冷漠，他回想着那个笑容，只觉得分外可恨。他解下自己的外衣盖在那个人身上，自己在屋子里站了半晌，似乎是初次到来一样，打量着四周。陈泽明一点也不快活，原来这样凶狠的报复也并不能让人感觉快意。他的心里有些空，步履虚浮般往前走了几步，他知道自己犯了错，这错误大到可以送掉自己和家人的命。也许萧定打的就是这个主意，他知道自己遭到暗杀了，朝不保夕，于是非要拉个人来垫背，所以萧定刻意激怒陈泽明，而陈泽明一点也没让对方失望，立刻上了这个摆在明处的当。陈泽明不怎么后悔，对于萧定他已经不指望了，那自己承受过的那么多苦，凭什么不能发泄和报复？然而他也是后悔的，因为自己并不真的只是一个人，他的家人，他的姐姐们怎么办？他们怎么能白白的枉死？在世人看来，废帝可以死于非命，却不可以被动用私刑，那是对皇家威严的挑战。而自己不但用鞭子打了他，还用自己最痛恨最不耻的方式欺辱了一个皇帝，曾经的万民之主。陈泽明收回目光，悄悄走出屋子，外头月光如洗，水银般泻落下来。此处是冷宫，于是隔其他宫难免远些，发生些什么其他宫是很难听到的，可瞒得过吗？这是在宫里啊。陈泽明在石阶上坐下来，屋中透出的灯光把窗影一格格投到他脚下，于是他感到一丝慰藉。他伸出手，指尖在地面上轻轻划过，黑影从地面慢慢移到他手背上，沿着手的边缘划出贴合的弧度。影子自然是摸不到的，于是他在黑暗中无声地坐了许久，直到陈瑜无意间转头看到他孤零零坐在屋前的样子，吓了一跳，立刻跑过来。 王爷， 其他人呢？ 陈瑜见王爷面上居然没什么担忧的表情，似乎方才那场鞭刑打的不过是个普通下人，心中的不安也微微平息了些。 巡逻去了，我让他们把周围都巡一下，平日没去的地方都查一查，尽量隔远点。我试了一下，听不到。 陈泽明不说话，陈瑜看看屋门，虚掩的门夜中透出一线灯光，在如墨夜色中宛如晨光。 要不我去找太医要些药。 你跟太医怎么说？ 我便说有兄弟摔伤了，出了血。 你现在是什么职位？ 蒙独孤将军台，小人刚升为队正，管几十号人。 你处事不俗，对症不算什么。 小人只求尽力而为。 等一下，你再带些干净衣物，打盆热水来。 陈瑜怔了怔，连忙也应下了。陈泽明避开所有人，亲手清洗和上药。这事情不能为人所知，所以哪怕对方血流难止，也不能叫太医。他不知道能瞒得了多久，只知道拖得了多久便是多久。萧定中间清醒过， 瞅着陈泽明笑一笑又昏过去。那笑是幸灾乐祸的，是冷眼旁观的，是等他遭报应。萧定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悄无声息地死去，他是一定要闹腾够本的。陈泽明也有些佩服萧定的硬气了，这个人天生贵胄，应该是从来没挨过打的，这顿鞭子连五大三粗的壮汉都得个把月才能下得了床，这个人却还满心地想着嘲笑。陈泽明也不气恼，他只是有种从心底到指尖的冷意。他不是怕死，但是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有个体面的死法，家人能以自己为荣，而不是为自己所连累。他用白布仔细包扎好萧定脖子上的伤，那是他愤恨下咬的，他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折辱眼前的这个人，让他屈服。然而现在自己清醒了，折辱这种事情并没有意义，暴力只能发泄怒气，死亡才能改变局面。陈泽明平静地看着那张昏睡中的容颜，将手掩到那口鼻上，感受那沉重的呼吸，只要狠狠压住不放就可以了。他却又把手拿了下来，他还有侥幸的心理，希望能混过去，那么萧定就一定不能有事儿。就这样一直坐着，天开始泛白了。陈泽明命陈宇小心照顾，不得走路风声，同时给了他银子，让他到御膳房打点打点，请对方送些好东西来。他要把萧定养好再做打算，他明白自己是绕不过也敌不过这个人了。萧定就是他生命中的一道坎儿，哪怕他做得再辛苦，忍得再苦闷，命中注定会有这么一个人出现，压着你，堵着你，把你手中的一切通通毁掉，你有怨言又有什么用？这是命。他突然深刻地体会到了杜进旦的老谋深算，比起他们，自己在政治上还是嫩了。战场的兵戎相见，比起这些实在是太直白太简单，所以他才能如鱼得水。他渐渐明白，和良心道义这些比起来，原来有其他的东西更重要，这样的祸根是不能留的。陈泽明暗暗地平淡地起了杀机，开始静静地等待，等待这件事情过去，等待机会的再次来临。朝中一直没什么动静，直到数日后一次早朝中，殿帅朴寒上奏说，看守废帝的老宦官居然无故死了，这件事实在可疑。陈泽明和杜进旦对视一眼都没作答。 那宦官曾任内官兼太监，在宫中数十年了，也算老人，以往并不曾见有什么病痛，怎么废帝被关数月，那宦官突然便猝死了呢？这消息传了出去，天下人难免生疑，对万岁声誉有损啊。 已有太医验过，说是中风，这本来是宫里头的小事情，外人捕风捉影也就罢了，不知道朴将军在朝堂上特意提出到底是什么意思。 众臣都看着陈泽明，陈泽明面无表情，心知这疑心是指到自己身上来了。本来他是不需要惧怕的，杜进旦既然暗杀，想必自然要安排得妥妥当当，可问题是自己后来对萧定的施暴太过莽撞，那是个包不住的祸胎。杜进旦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得到消息，那太医也许提到了有人半夜要伤药的事情，可纵然知道，杜进旦也未必包得住。真要追究下来，只需此刻派个人去查看萧定身上鞭伤一路，再开口说上几句，自己就再也逃脱不了了。他心中发凉，突然又想起那一夜萧定醒来后面上热切期待的笑容，忍不住紧紧咬牙。 废帝被禁一直都是魏王派亲信在看守，众所周知，当初是魏王领头起兵，两人间难免有些旧仇。哎，这些都是旧事儿， 如今是万岁请废帝在晋华宫忏悔思过，若是有人关口犯禁，却是对万岁不敬，不追查一番，难服天下悠悠之口。 总而言之，朴将军是疑心本王抗旨杀人。 朴寒怔了怔，他两人从来不和，殿前司被削权之后，他看陈泽明就更有点眼中钉的味道了。前几日得了这消息，朴寒便觉得有些蹊跷，他也明白新帝是个少年，为人懦弱，这件事情十有八九该是陈泽明怕日后有患抢先做的，示意在朝上提了出来，也是让对方躲无可躲。没想到对方没有半点心虚，反正面迎上了。这想法原本是没经证实，不过是借力打力，给对方一个教训。念到此处，他心中也是顿了顿，两人正是针锋相对，意料之外的一人踏出班列。 朴将军之言未尝没有道理，人言可畏，臣请换人看守晋华宫，以绝众人之口。 那声音好生耳熟，陈泽明转头看，居然是当年旧友吴过。吴过当初是萧定一手提拔，能力在众臣之中只算中等，并不特别出色，是以杜进旦清除废帝余孽时也没有算他这份。宫变之后两人绝交已久，吴过此刻说话时也完全不看他。陈泽明心头一震，似被重锤猛然间击了一记，再不能言。朴寒趁机与吴过合奏，请求追查此事，不少人众口附和。陈泽明下意识紧紧握住剑柄，有些失神。眼见局面已经对他大大不利，杜进旦也不开口，陈泽明明白这老狐狸是要作弊上官了。群臣争论不休，此刻再力争更是徒惹人生疑。陈泽明闭口，心中瞬间已经想好了几条退路，却条条似乎都是绝路。正沉默间，却突听龙椅上发了话。 这事情我查问过了，老宦官是病死的，与魏王无关。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